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周六是晴转阴的天气，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度，最低气温零下四度。周日是阴转晴的天气，南风二三级转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总体来看，双休日的天气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接下来，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段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现在北五环向外旗桥到上清桥由西向东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东直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另外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由南向北方向，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方向，以及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将您的收音机频率锁定在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直播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服装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如果对于这两所学院今年的招生有问题，您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在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一直播这样的网络平台正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您在网络平台当中也可以同样的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从1月2号开始，联合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大家推出了2018北京艺考大型直播咨询节目艺考面对面。那么从2号开始一直到本月的14号，每天晚上的5点30分到7点，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陆续的邀请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近30所高校的招办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第一时间发布并且解读2018年的艺考招录政策，实时回答各位考生和家长的提问，指导考生合理选择和填报。因此呢可以这么样讲，2018北京高考的第一幕由此拉开了。那么我们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教师何杰。今天呢，是小寒。进入到小寒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一年呢，就进入到了非常寒，甚至可以说是最为寒冷的时候。那么一旦进入了这个小寒呢，哎，年味儿啊，就逐渐浓了。哎，大家就会写春联、剪窗花、买年画，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呢，为新年做准备了。唐朝诗人元稹，他写过了一首小寒的诗。这个小寒的诗是这么写的：小寒连大吕，欢雀垒新巢。时时寻河曲，闲子绕树梢。双鹰尽北首，购置隐巨毛。莫怪炎凝切，春冬正月交。这个小寒连大吕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指的这个大吕是指十二月份，小寒是指一般是在子月，叫十一月份，这是阴历的啊。那么把它连在一起，一旦到了小寒，古人说呀，在小寒期有三候，等候的候。哪三候呢？一候雁北向，就是大雁要向北飞；二候雀始巢，就是喜鹊要筑巢；三候雉始构，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寒期间要等候大雁北迁，等候喜鹊筑巢，等候野鸡开始鸣叫。所以元稹呢，他就把这些事儿都写清楚了。欢雀垒新巢，就是指喜鹊筑巢。怎么筑巢呢？时时寻河曲，闲子绕树梢。哎，就在树上要筑巢。双鹰尽北首，购置隐巨毛，就是他们就开始鸣叫了。这个时候呢，野鸡们开始鸣叫，哎，鸟儿们也开始逐渐的要活动起来了。所以元稹说呀，莫怪炎凝切，春冬正月交。不要说现在是严冬，冬天到了，春天就不会远了。所以就是在说，现在到小寒期间了，离正月就不远了。在这个小寒期间呢，人们就开始做一个事儿，干嘛呢？叫画图数九。什么叫画图数九呢？在故宫里啊，有一幅字，这个字呢是这么写的，叫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这几个字呢都是繁体字，听众朋友们，你可以查一查，把它繁体字选出来啊，你会发现这里边一共九个字，这九个字每个繁体字都是九画。从冬至开始，一天画一笔，九九八十一笔，把这一句写完，冬天就算过完了。小寒节气正值三九严寒，这个时候正是画图数九的时候。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有兴趣也可以一天画一笔，画够九九八十一笔，冬天就会过去了。所以呢，今天是小寒节气，未来一切都会美好的。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艺术类院校分别是北京服装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首先来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印刷学院的招办主任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的科长张莹老师。您好，张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同学们家长们大家好。 嗯，另外呢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位来自北服的服装设计专业一五级的同学文佩。文佩你好。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此时此刻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107.3 兆赫中波 1026 千赫我们的北京城市广播收听到今天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另外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一直播网络平台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正打开我们这个网络直播平台，您会发现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不仅有我们的三位嘉宾，有我这样的一位主持人，我们的现场呢也是摆开阵势啊，大家会看到我们直播台子上的这个环卫的洒水车，另外呢还有我们嘉宾身后的这个服装的展示的这样的一个架子啊。今天呢在这个后边的这个服装展示平台当中，应该说不仅有这样的一套服装，会有多套服装来为大家做这种展示。所以呢今天您在节目过程当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的也可以来提出您关注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直接提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邀请我们的两位招生负责老师为您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走进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印刷学院是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15所参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招生的高校之一。目前学校拥有设计学、美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艺术专业硕士授权点、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绘画、动画、摄影五个本科专业。在教育部2012年学科评估中，设计学名列第八，美术学名列第十一。学校多媒体艺术设计教学团队为国家级教学团队，数字媒体艺术团队为北京市学术创新团队，设计艺术学为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数字艺术与创新设计教学实践中心为国家级教学实验示范中心，数字媒体艺术中心为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数字艺术设计创新实践基地为北京市市级校内创新实践基地，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为北京市特色专业。学校现有在校艺术类本科生、研究生近2000名，艺术教育开办近30年来，毕业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就业率达到95%以上，在艺术类高校中名列前茅。 好了，我们呢通过这样的一段介绍了解了北京印刷学院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印刷学院的招办主任孙鹏主任来为大家做介绍啊。咱们这个做介绍之前，孙主任咱先说说吧，这个桌子前摆这么一个环卫洒水车什么意思啊？这个 是这样的哈，也非常巧，其实今天我来的时候呢没有带展示的作品， 展示的东西啊， 相关展示的作品，但是呢刚到咱们楼下咱们主持人的办公室呢，刚好在桌上就是有一个金耀兰这样一个作品。这套作品呢是我们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的老师的一个作品，金色一个作品，为咱们北京环卫集团来设计的。啊，主色呢是辅之以蓝色啊，这是比较符合咱们北京市的这个传统色彩的这个文脉。 嗯 啊，另外呢还这个蓝色呢又体现了我们环卫事业能够追求天蓝水清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也非常巧，就是同时呢也说明就是北京印刷学院这个在艺术设计能力和服务设计水平上面呢也都是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覆盖面。 嗯，也就是说我们 眼前看到的这台洒水车的整个的外观的设计是由我们北京印刷学院的专业老师来进行设计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对， 其实还有更多的设计都是出自北京印刷学院的这些老师，甚至是我们的同学的领导之手啊。 对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年我们学校这个招生的情况啊。今天学校刚刚开始2018年艺考的网上报名工作，是吧？ 是。 所以呢，今天 刚开始， 对，我们就请孙主任来到节目里呢，给大家做这个介绍了。今年我们这个招生的专业和招生的人数上是怎么计划和安排的？ 今天的招生专业呢是五个，包括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绘画、动画和摄影，这样五个专业。招生专业呢和往年相比，都是相同的，今年也没有新增专业。 嗯。 那么在计划数上呢，也跟往年呢也是保持一致的。那么视觉传达设计我们是全国排队，共招生200人。啊，像这个数字媒体艺术呢是120人。另外呢像动画、绘画、摄影各有40人。另外呢还有动画的双培呢是有16人。按照往年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应该就是16人。那么这个计划数呢还在等北京市教委的正式的批复。 嗯， 也就是说计划数呢和往年呢是保持一致的。 嗯， 具体到咱们北京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在京的招生计划书呢， 没错， 我也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嗯，那么北京的招生计划是不会减，和往年呢也是一致的。 嗯，您看啊，这个作为咱们一个市属的院校啊，肯定是要对于北京的考生要更加青睐一点啊。我们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是不做分省计划的，是一个全国排队的。对吧？ 对。 然后呢，其他的四个专业，数字媒体艺术啊、绘画、动画、摄影，我们是做分省计划的。刚才你也谈到了，说这个我们会对北京的考生有一定的倾斜，是吧？往年这样的这个专业，我们北京的考生大概所录取占的比例能够达到多少？ 北京的分省计划，已经达到了106人。 哦。 那么全国计划呢？去年我们根据统计的情况是有10人，也就是说，北京印刷学院艺术类计划呢是总数呢是456人， 嗯， 其中呢就是去年录取的情况呢有接近120，就是咱们 北京的 考生， 是吧？ 啊，也就是说，那么这个比例呢，应该说也在20%以上。 嗯，好的，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啊。网上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说，你直播怎么看呀？再告诉您，我们现在的直播呢正在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还有一直播的网络平台正在进行直播啊。您在这些平台当中都可以能够搜索到教育面对面、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平台。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晴间多云，西南风二三级，气温二到零下一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周六晴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度，最低气温零下四度。周日阴转晴，南风二三级转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总体来看，双休日的天气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我们呢继续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环路交通和快速路的交通。现在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南五环亦庄桥到大洋房桥由西向东方向，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方向，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方向，西三环苏州桥到航天桥由北向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服装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大家有问题欢迎大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我们呢接下来继续邀请北京印刷学院的招办主任孙鹏主任为大家做介绍。刚才呢我们讲到了今年的学校招生专业设置还有这个招生的人数和2017年是没有变化的。 嗯， 另外呢在这个即便是做一些这个分省计划的专业招生的时候啊，我们对于北京的考生实际上也是会有一些倾斜力度的啊， 是 也是鼓励我们北京的考生来报考印刷学院啊。 对对， 那么咱们通过往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一共是5个专业 对， 对吧？这些专业哪些专业往年这个竞争是特别激烈的？ 从往年的情况看呢，学校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竞争呢还是相对呢比较激烈的。 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对，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看的这台洒水车，就是它的这外观设计就属于这个专业的工作，对吗？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呢是品牌，就是品牌设计这样一个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个品牌设计方向。下面的这个咱们的师生的一个设计的作品。 嗯嗯，这是这个专业竞争很激烈， 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咱们北京的考生和家长呢，那么咱们报考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和摄影这几个专业呢，应该说相对呢会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呢，相对会容易一些。 嗯， 因为这几个专业呢，在北京单独安排了计划呢，单独安排的计划数在106人啊，那么这个比例呢还是相对呢是非常大的。 嗯， 而且从往年我们统计的数据的情况来看呢，那么报考的考生拿到合格证的比例，那个就是拿到合格证的这个成功率呢还是比较 更高一点，是吧？ 更高的。 嗯，好，那么既然说我们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竞争比较激烈，那肯定是有他自己激烈的道理，对吧？为什么我们的同学们会钟情于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呢是应该说是北京印刷学院那么历史上非常悠久的一个专业。 嗯， 那么这样呢我还想把北京印刷学院的一个基本情况正好也说一下。那么58年呢，是那么北京印刷学院呢的前身，也就是文化部下设的文化学院开始办学。那么61年呢，那么文化学院撤销以后，就合并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清华美院。那么在78年以后，北京印刷学院开始独立建校，也就是说，在61年的时候，那么北京印刷学院呢就开始和艺术进行结缘。 嗯 啊，那么这个从上个世纪那么应该是在80年代末，那么北京印刷学院率先开设了那么电脑美术设计以此为基础。当时呢这个专业呢叫艺术设计，以此为基础建成了我们的目前的这个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嗯，所以这个专业它是有这个悠久历史的一个专业啊， 是这样， 也是学校的一个拳头专业， 对， 师资力量也会非常的雄厚， 是这样 啊，也培养出了无数的这个人才，所以呢，大家就比较钟情于这个专业了。 对， 那么现在呢，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讲呢，那就是说这些专业既有我们的拳头产品，大家都想涌入到这个专业，另外呢，还有像刚才孙主任讲的，其他那些专业，你获得艺考合格证的机会就会更大， 对， 对吧？ 嗯， 所以那就涉及到我们在这个报考专业的时候， 嗯， 同学们在想我能不能够兼报啊，有些专业我都可以同时来选一下啊。 那这是确实呢是一个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那么北京印刷学院呢这5个艺术类专业呢，那么在报考的时候那分成2类。第一个呢是视觉传达设计。第二个呢是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摄影，这4个专业。那么在报考的时候呢，两者呢可以任选其一， 嗯， 而且只能选其一， 只能选其一， 对，只能选其一。那么报考的时候呢，请考生和家长呢做好这方面的选择。 嗯，好，那么这个是大家在这个报考专业的时候能否兼报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淡淡的云彩提问孙主任说，2018呢咱们学校在这个北京地区和境外地区呢会组织多场的考试，我们北京的考生最多能参加几场？就是说有可能你比如说我北京考成绩感觉不太好，我能不能到外地再考一次啊？ 是这样的，北京印刷学院呢今年的艺术类专业考试在北京呢安排了4场考试。年前的考试呢是1月的27号和28号，春节以后的考试呢是3月1号和2号。另外呢在境外的 像太原呐、青岛啊、杭州啊、成都啊、等等，总共是这个咱们可以具体的看学校的招生简章，共有境外呢共有八个考点，安排了10类专业考试，也就是说校考。那么具体到刚才这位考生的提问呢，说是能不能多次报考，那么咱们呢也有明确的要求，每一名考生呢只有一次报考的机会，就是说你可以考一次，多次考的话呢会取低分，一定要慎重。 你与其这样的话，实际上还不如咱们就考一回呢，对吧？ 是这样 啊。好的，那么这个提醒呢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呢也是我们北京印刷学院，因为作为一个市属院校，自己本身的特色就是大家知道的双培和外培， 对， 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在艺术类专业当中也会有双培外培的专业供大家去选择啊。这位微信网友，咱们先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王岩他说，报考双外培的考生也要参加这一次统一的校考吗？还是单独安排校考？ 计划报考北京印刷学院双培外培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呢，也要在这次校考的组织的过程中参加相应的校考。北京印刷学院不会再为这个双培和外培的艺术专业再单独组织考试。 嗯， 比如说你要准备报双培或者外培的艺术专业，那么你就可以根据你的时间，现在就可以选择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 嗯，只有这一次机会， 只有这一次机会。 嗯，那我们这个双外培的专业涉及到哪两个专业？ 双培的专业呢是动画。动画专业呢对接的学校是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培养的模式呢是1+2+1，也就是说中国传媒大学培养模式呢是3+1，那个刚才说的是吧，3+1，也就是说大一和到大三咱们呢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大四的时候回到北京印刷学院来进行这个毕业设计。具体的外培呢对接的学校是英国伦敦艺术大学。 是我们哪个专业？ 是专业呢是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这个专业。这个培养的模式呢是1+2+1，也就是说大一和大四在国内。那么大二和大三呢在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当然呢前提是咱们英语要达到一定的要求。 对，如果这英语不达标，我们报考外培的这些个同学会怎么样？会转到学校的？ 会转到相应的这个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继续学习， 统招专业继续进行学习。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考生呢这个英语都能达标啊，那么都能享受北京市的这种外培的这种惠民的这种政策。 没错啊，因为到海外读书的这笔钱是由政府买单的。 是由政府买单的，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对，所以呢咱们只是需要达到英语考试的成绩啊，我们呢就可以能够参加这个外培的项目了。那么像这个双培外培啊，因为每年不管是我们的艺术专业还是我们的统招的一些个专业，双培外培都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那么对于我们北京印刷学院来讲，这两个艺术类的专业在过去这几年报考当中，双外培的竞争是不是也很激烈？ 外培的竞争呢是应该说是最激烈的啊，因为外培的计划相对非常少。而且根据这种培养模式呢那么大家也都普遍认为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很合适的这样的一种培养模式。应该说呢它的这个分录取分数呢也会比较高一些。那么具体到这个外培的综合分呢那么去年呢根据我们统计的情况，因为外培呢只涉及到两个区县，两个区县呢可能还略有不同。那么综合分呢应该在190多分以上，实际上呢还是那么非常高的。那么双培的情况呢应该说也比较激烈，但是相对外培呢会相对更容易一些。那么也就是说去年我们 艺术类的综合分呢，最低线呢是 185.6。 嗯， 那么双培的情况呢，根据各区县的情况不同啊，一般呢也在100，综合分呢也在190分以上。 嗯， 啊，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刚才您说外培是只涉及到两个区， 两个区县， 哪两个区？ 去年呢应该是西城和海淀。 嗯，今年， 这样两个区县。 今年还会有变化吗？ 今年呢这个我们目前还不好说。 嗯， 要等到明年四月份或者五月份，北京市教委规划处的正式的 批复 对对对、 啊、 因为市教委是要买单的。 是是、嗯、啊，那这个双培呢，双培是覆盖到所有的区吗？ 双培呢是从往年的情况看，应该是有16个计划。从去年的情况看呢，也并不一定就是都覆盖到16个区县。可能北京市呢对这个双培的专业呢整体都有它都有考虑。 好，那么最终的这个计划呢还是要等市教委的这个最终的 市教委的正式批复、 啊、好。关于其实这个双外培的分数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和关注的。这个微信网友笑笑呢想问一下孙主任，说印刷学院艺术的双培计划是一本专业吗？这个是肯定的对吧？ 实际上说是一本专业呢，这个说法呢不是特别的准确。那么根据我们北京市目前对艺术类专业这个批次的设置呢，那么艺术类专业它都安排在本科提前批的 A 段、啊，也就是我们的像我们艺术类统招专业，还有艺术类的双培和外培专业，都安排在提前批的 A 段。也就是在最早的这个 最早的这个批次当中。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一批次。啊，它不是一批次录取， 对，还不是一批次，因为它 是 艺术类呢，在提前批次， 对 对, 对， 提前批的 A 段 啊。好，然后呢，他说艺考分考多少分有较大的把握被录取，应该考虑的是文化课的这个成绩，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学校的一个分数的一个计算方式了，也就是我们的综合分，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对， 综合分的具体的计算的公式呢，大家到时候看我们印刷学院的招生简章就可以了， 可以看简章， 上面写的会非常的清楚啊。那现在如果我们要是把它折合成这个文化课的分数，大概您这边会有一个区间吗？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呢，就是17年的情况来看呢，双培和外培的这个文化课呢，一般要在450分以上。那么统招艺术专业的文化课呢，至少也要在400分以上。那如果说你的文化课只有400分，可能你的专业课应该会排名会比较靠前，应该才有机会。 好啊，这是给大家一个文化课成绩的参考。另外呢，这个加分我们认定吗？ 对北京市高招办北京教育考试院认可的加分呢，那么北京印刷学院都是认可的，那么都是加到你的文化课成绩里头，那么在投档，在我们根据综合分排队这个到最后我们分专业，我们这个对这个加分呢都是认可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家到底了。 也就是一家到底。 对啊。从今天开始北京印刷学院呢已经启动了网上报名的工作了啊。那么在这儿呢，孙主任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咱们往年如果有一些考生，比如说马虎啊，给自己的这个艺考之路带来一些小麻烦的啊，您在这儿咱们先给大家做个提醒。 好的。往年呢我们确实呢也遇到一些考生的问题。这里呢给大家也都一起做一个提醒。第一个呢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可以兼报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那么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和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摄影这四个专业呢是这两类呢是不能兼报的，也就是说视觉传达你可以选择视觉传达或者选择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摄影这几个专业啊。这是一个就是能不能兼报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考试时间。考试时间因为我们呢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也为了考生呢能够更方便的参加校考，我们在全国总共安排了12个场次的考试。那么考生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来选好时间。那么选好时间选好专业以后呢，那么信息提交了以后呢是不能再修改的。这个考生呢 在这之前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来做好选择。再一个呢，就是对我们北京考生，刚才也提到了，也就是说，计划报考我们双培、外培、艺术类的，这样呢，我们这次呢就参加咱们的艺术类校考啊，不会再单独为双培、外培的专业呢再进行 单独 组织考试， 好，那就是这些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 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先请孙主任咱们先介绍到这儿。过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啊，我们结合大家的问题，咱们再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延展的这个介绍。好吧。好的，那么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印刷学院和北京服装学院。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一直播等网络平台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服装学院1959年2月建校，为我国第一所服装高校。学校拥有高水平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了国家级优秀教师团队。大批教师是在服装服饰材料、服装设计、服饰设计、服装服饰工程、产品设计、时尚商业、时尚管理、时尚传播等领域具备一流水平的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学者。其中多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市级百千万人才工程、长城学者培养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全国十佳设计师等。学校形成了艺术教育与工程教育、管理教育相结合，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特色现代服装时尚教育教学体系，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科技创新、国际合作与交流全面服务社会，成为行业产业发展和时尚设计、文化创意领域的人才与创新高地。2016年，北京服装学院被英国时装商业评论评为中国最好的时尚高校，在全球时尚教育院校本科课程中位居前列，研究生课程最佳长远价值国际排名第二名，真正成为了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中国时尚高等学府。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的科长张颖老师，还有我们北京服装学院的服装设计专业15级的文佩同学，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年啊北京服装学院的艺术类考试。欢迎张老师。今天我们说这个是等于我们这个招生简章是带着热乎气儿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是这样吧？ 是的，我们今天下午刚发布了我们的招生简章。 哎，您看，所以我们说我们教育面对面每年肯定都会是最早最及时的来给大家第一时间的解读和发布各校的艺考的政策啊。今天呢就是这样。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请张老师给我们大家来发布一下我们学校今年我们的艺考招生的计划还有相关的专业究竟和往年相比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 那我们服装学院今年呢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在我们那个招生计划数上，我们艺术类的考生增长了10人，由去年的780人今年增长到790人，然后我们新增设了中国画专业，有15人的一个招生计划。 再有其他我们的其他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做了一些调整，像我们的服装与服饰专业，有350人，包括其中服装专业有240人，服饰专业有110人，然后产品设计专业有40人，艺术与科技有60人增长了，然后视觉传达设计增长了60人，环境设计增长了60人，动画增长了20人，数字媒体艺术增长了60人，摄影增长到20人。然后我们的服装表演和广告传播这两个专业人数没有变化，跟往年。然后绘画专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往的油画方向是15人，中国画今年新增设的也是15人。雕塑专业也是增长，这个专业是稍微减少了一些，15人。还有公共艺术专业是15人。 今年总的招生人数啊，比去年相比增加了10个人，另外呢还新增加了中国化专业啊。我们在做这个专业和这个人数招生人数的这个调整的时候，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为什么会增加这样的一个新的专业？ 哦，因为我们学校目前对艺术类相对比较重视一些，我们的艺工融合已经融入到我们学校的一个整体发展理念当中来，所以我们对那个艺术类的人数有所增长，有所调整。 所以呢这也是根据整个的一个需求来这个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招生的计划人数当中有包含面向北京生源的这个双外培的计划吧？ 有，我们其中包含了有39人的面向北京市的艺术类的专业的双培外培，一共有39人。 是我们这个微信网友环他说北服的双培会单独给北京校考证吗？双培征集志愿是什么意思？ 我们学校今年在面向北京生源的艺术类双培外培的等北京市双培外培面向那个计划下达之后啊，我校将在北京市合格生源中另行组织征集志愿，不再组织单独的这个校考了。这是一个跟去年不同的一个变化，也是 单独 不再组织单独的那个， 不再组织单独的这个校考， 双培外培的 考试，就是专门针对双外培的，就不再 组织了，对， 完全都是通过这一次的统一的这个考试 校考，对， 校考来进行了。那也就是说，提醒那些个计划要报考双外培的考生，也只有这一次的校考的机会。 对对对，要报考我们学校。 好的，那么针对这个双外培的相关的招生计划以及所涉及到的专业啊，我们在下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再请张老师给大家做相关的介绍。那么大家呢对于这个双外培的相关的问题以及学校今年的招生政策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呢可以及时的能够收看到您的问题，过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提给现场的招生负责老师，请他们会为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周六晴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度，最低气温零下四度。周日阴转晴，南风二三级转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总体来看，双休日天气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您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好，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环路交通和快速路的交通。现在北五环五元桥到顾家庄桥、上清桥到香白旗桥由东向西方向，还有东二环小街桥到光明桥由北向南方向，以及学院路到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还有建国路国贸桥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的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服装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您现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易直播等网络平台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呢继续来邀请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的科长张颖老师给大家做介绍啊。刚才呢谈到了我们所涉及到的专业当中是有39个双外培的计划啊。我们这有这个听众朋友想问您一下，说这个想报北服的双外培，那么报哪个专业合适，那么哪个专业有这个双培外培对接的院校又是什么，您现在我们的大概的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目前我们的还等北京市的一个正式批复下来，但是以往年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对接院校是清华、清美和央美。 嗯， 所以如果大家想报考我们学校的话，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嗯，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也是要等到市教委最终的一个批复，是吧？所对应的，你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呢，今年某哪些个专业是对应的哪些个院校啊，这些个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个调整和变化。 对 啊，好的，那么我们呢继续来关注下边的问题啊。那么对于这些个专业上面来讲啊，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张老师介绍，比如说我们学校全年招生的这个总的计划是790人，其中服装与服饰设计就有350人。 对， 这是咱们学校当中应该说是最火的专业了吧？ 对，我们学校以服装命名嘛。 服装命名啊，您看我们今天来的现场的服装设计专业一五级的同学文佩同学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学院当中已经是学习了有3年的时间了吧？ 嗯，快三年了。 快3年的这个时间了，已经崭露头角，而且有成果要为大家展示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几套服装。文佩同学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后边我们看到的这些展示的服装都是出自你的设计吗？ 不不不，后面这些都是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就是女装设计的同学，他们做的作品。 嗯， 然后是这一次的女装设计一课程的结课作业。然后这些课这些衣服会在七号的时候在我们学校会有展出。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到时候。 嗯，另外呢，我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看到文佩现在自己身上穿的这一套的服装，对，你可以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的服装，它是一件这个驼色的，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大衣，但是它是一个外套，但是 一个小披肩， 对，然后 是一个小披肩， 是一个小披肩是吧？啊，刚才呢，我刚学到了一个新鲜的这个名词，叫做森系啊，森系服装。什么叫这个森系服装？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 嗯， 然后颜色呢是没有那么的鲜亮，然后是比较偏重于自然一点的颜色。 嗯，其实在你们的整个的专业课的学习过程当中，包括色彩啊，然后包括这个设计剪裁啊，实际上都是你们必修的这个功课，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有工艺课，有设计课。 嗯， 然后工艺课就是专门教一些服装制作的工艺。 嗯， 然后设计课就是教一些理念类的东西。 嗯， 就是吸取国外的一些那种丰富的设计理念，然后运用在我们的服装设计上。 对，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后边模特的这个展示的，这应该算是一套礼服，对吗？算是礼服吧。 这一套是以黑天鹅电影为主题，然后想表达一个就是电影中女性的自我束缚的那种感觉。 嗯，而这边这套服装呢，像是我们居家生活就是日常可以穿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对吧？ 对对，这个是一个色块拼接。 嗯， 然后就是以大胆的撞色，然后以夸张一点的造型轮廓。 嗯， 然后来做的一个设计。 嗯，所以说对于我们的服装设计的同学，实际上要求你们的综合素质还是挺高的。 对， 对， 对吧？那么在这个校考，参加校考是不是学校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嗯， 当年你自己参加校考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发挥的怎么样？ 我觉得就一般吧。 嗯， 就所以就没有在名次上很高，然后 那就文化课的成绩应该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还行，也还行。嗯，对， 是吧？ 对，当年就比较巧合，然后就进了我们学校。 嗯， 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幸运。 嗯，那你觉得我们对于即将要参加今年北京服装学院校考，应该未来有可能成为你师弟和师妹的， 嗯， 对于他们来讲，在这个艺考校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给他们做这种提醒的？特别在准备的时候，包括在考试过程当中，有什么可以提醒他们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放平常心，然后不要紧张，最重要的是不要紧张，然后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就行。 嗯，今年张老师，我们在这个校考的时候，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上有变化吗？ 有变化。 嗯， 我们今年那个在校考的科目上有变化， 这您可得好好说说啊。 我们以往有一个创意速写， 嗯， 一个半小时的，今年改成了速写， 嗯， 一个小时考试时间。 嗯 嗯，就是考试科目的一个要求。 嗯嗯，考试科目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变化吗？ 嗯， 考试的科目的名称和时间上是不是也有变化？ 对，就考试的科目的名称。 嗯，时间有变化吗？ 有变化，一个半小时换成了一个小时，那个速写的那个。 嗯， 然后色彩呢还是两个半小时，素描也是两个半小时。 嗯， 这两科是没有变化的。 哦， 嗯， 我们在这个校考的时候着重的考验的是我们同学什么样的这种能力水平？ 嗯，主要是看我们学生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对色彩呀，啊，对那个素描啊，这种基础的一个考验。 嗯，我们发放这个合格证是按照几倍来发放的？按照四倍吗？ 嗯，基本上都是四倍来发放。 四倍来发放， 嗯， 是吧？ 对。 好，那么除了我们的服装与服饰设计之外，还有一个让大家比较关注的专业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服饰表演专业啊。这位微信网友橙子的想问一下，说表演就是广告传播，我们有这个专业是吧？ 对，我们表演分为服装表演和广告传播两个方向。 啊，对，他说这两个这个方向在培养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未来在就业方向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那表演的服装表演这个方向呢，主要是从事那个模特、 时尚编导，活动策划，文化经纪人管理，主要是围绕服装表演这个专业特点，将服装表演和时尚那个传播理念相结合，从整个那个时尚产业链入手，培养具备服装表演，以及那个一定艺术与人文科技与人文科学的基本知识的这种审美能力的学生人才。 嗯， 这是服装表演。而广告传播呢，主要是围绕广告传播的一个特点，结合表演专业的一个基本要求，建构于时尚广告传播和品牌推广等方面，等方面的一个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是这个方面。 所以就是人才培养方向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有区别的。 对，而且呢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包括服装表演也未必说我们毕了业之后他只能去走秀，对吧？ 对， 你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市场的拓展呀，相关的一些个领域也可以大家去做的。 走秀只是一方面， 嗯， 他可以做那个艺人的经纪机构，到那个经纪机构里面担任高管啊，时尚编导啊，签约模特啊，专业培训啊，这些他们都可以做，还可以去学校啊，都可以。 就在这个领域当中，相关的这些个分支的这些个工作，大家都是可以去涉及的。 对， 啊、 这服装表演。 好，静待花开，想说问一下，说表演。就是这个服装表演方向啊，对男女生的身高有什么样的要求？ 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但是他们在行业里面会有一些行业的一个规则，就是一般女生的身高它要求是177以上，男生的身高要求在187以上。 哦， 这是行业规则，但是我们报考是不限的， 报考是没有要求的。 对对对，欢迎大家都来报考。 哎呀，但是这事儿呢，说实在的，大家也真的是慎重啊。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身高不够的，你虽然学了，你在未来就业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但是他可以去不是走 T 台呀，可以去做经纪人啊，我们说还可以其他的， 还可以就是其他的 啊。对， 好的。再来看看滴答，他说近几年部分高校都新增加了这个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说咱们北服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有什么样自己的特点和特色吗？他想做一个这样的横向的比较啊。 我们那个数字媒体那个艺术专业主要是在培养时尚产业具备时尚互动、时尚传达和时尚展演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创新人才，以及在信息产业中从事交互设计、数字内容设计、信息资讯系统设计，以及软件界面设计等等这些方面的具有创新艺术创新能力的能面向未来的一种交叉型的人才。 咱们做这个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今年是第几年了？ 哦，已经有很多年了，不是头几年 了。不是新的专业。 不是新的专业了， 不是新的专业 啊，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和经验的积累了。 对对。 是吧啊。好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啊，选择一下，确实是最近这几年很多的高校都新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未来这样的专业肯定也会越来越热吧，对吧？而且呢今天包括北京印刷学院也有这数字媒体艺术，刚才呢孙主任也介绍了，每年在这个报考当中这个专业也是最热的一个专业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服装学院，今年我们在这个校考上边啊，刚才张老师介绍校考的考核方式上还有这个时间上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在这个录取上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我们在录取上，主要是还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它的单科成绩是有要求的。 单科成绩有要求。 对，我们对单科成绩是有要求的。 对，像我们哪个单科成绩？ 像我们美术类的是在文化课考完之后，在我们的固定的分数线上，还有综合分都达到我们固定的分数线之后，外语的科目成绩不能低于60分，这是150分制的。情况下，它外语的科目不能低于60分。 就是所有的专业都是不能低于60分的。 对， 外语对吧？ 对啊， 那么对于这个双外培的这个单科的成绩的要求，目前为止现在也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吧？ 对，得等上级的那个 最终的这个批复啊。另外呢，在整个的报考上面啊，刚才呢，请孙主任也介绍了一下啊，说这个每年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和提醒大家的？您这边有什么提示和提醒大家的吗？请张老师啊，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校考报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做这个提示和提醒的？比如大家也很关注的一点，我 这个同样的这个专业，我可以能够选考几个专业，再有一个同样的做这个校考，我可以考几次，是不是也可以去多次报考？ 哦，我们是美术类之间是不能兼报的。 嗯， 但是如果你报了表演，但是我又想考那个美术，我这是可以兼报的。 嗯， 表演就是服装表演和广告传播，美术类是其他的艺术类的那些，我们招生紧张症其他的艺术类的那些专业， 这可以兼报。然后呢？ 但是你在本那个美术类之间或者是表演类之间是不可以兼报的。 嗯，那么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像刚才我讲的，可以多次报考吗？ 嗯，不可以。 也只能是一次， 只能报一次， 而且参加这一次考试，如果要是多次报考的话，是属于违规， 对， 会取消成绩吗？ 我们会按第一次所参加的第一次的校考成绩为准，其他的成绩是无效的。 是无效的啊。 对。 嗯，好，那么这一点当中呢，大家也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好，我们呢继续来看看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吧。你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校考，说报哪个专业有这个双培和外培啊，还有说哪些专业有外培的计划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大家会很关心和关注这一点。这个我们如果要是参考这2017年的，有参考价值吗？ 会有一些参考价值。但是具体的还是得等到上级的那个安排出来之后，我们从我们的那个官网上得到的信息为准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官网上看一下2017年的一个相对的情况。 2017、16年都有。 16年、17年 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这个只能是作为参考啊，在这儿呢我们得特别的提醒大家，真的只能作为参考，因为18年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是要等最后的正式的学校的这个公布为准。这一点很重要。好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学校的这个国际之间的交流吧，因为说实在的，这个包括服装设计啊，以及包括像我们这一些个服饰表演啊，应该说和户外沟通交流的这个机会应该会比较多吧。我们先听听文佩，你们平时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边这种沟通交流的机会多不多？ 学校有专门的国际部，然后他们跟我们上课是分开的，但是有一些学生就是会插入进来我们的班，然后跟我们一起上一些公益课。 然后你们会走出这个校门到这个国际当中去做一些个交流访问吗？ 这个的话应就是有双培外培的计划，就是外培的计划，他们会在大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班当时就有一个同学，然后大一的时候跟我们一起上了一年课，大二的时候就去英国了。 就是这个双外培的这个计划啊。 对对。 那像其他的艺考生有没有这种国际交流的机会呢，张老师？ 可以的。像我们学校有40多所与那个世界各地有40多所大学和机构建立了那个交流的一种关系。然后我们像有一些国家留学基金委有一个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这是比较好的。还有艺术类人才培养的特别项目。还有国家对研究生的有一些资助的一个项目，还有与意大利的政府互换奖学金的等等等很多项目。 也就是说这些个除了我们那些个外培的学生之外，我们其他在校的同学都是可以能够参与其中的。 是的， 对吧？ 是的。 好的，那么我们呢这个时段呢对于北京服装学院的介绍也先暂告一段落啊，最后呢我们留出几分钟，集中呢回答一下大家关注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您仍然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教育面对面，每晚5点半 FM107.3 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呢利用最后的这些时间呢给大家集中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淼淼啊，他想提问一下孙鹏主任啊，想问您一下，就是进到学校之后，我们艺术类专业之间是否可以转专业，转专业有什么样的条件？孙主任。 艺术类专业之间呢，是可以互转的。那么现在艺术专业呢，分布在两个学院，一个呢是设计艺术学院，一个呢是新媒体学院。这两个专业，两个学院的艺术类专业呢， 是可以互转的。那么根据学院的要求不同，它的相应的基点呢啊会有不同，但是转专业呢是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从无论是说从国家还是北京市还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这种需求来看，那么从高校的角度来讲也非常愿意给考生呢一个再次选择专业的机会。 嗯，好，那同样这个问题也可以提问一下张老师，我们北京服装学院艺术类专业之间可以能够转专业吗？ 嗯，可以的。嗯，就是像美术类之间是可以的， 美术类专业之间是可以的， 对对，但你美术类要转表演类，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不行的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转的时候的话，是不是也会对学生有一个什么样的考核的要求？ 对，我们是在那个学生入学的时候就有学生手册，那边有具体的要求，什么样的条件你可以转专业。 嗯，好，再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江江啊，提问一下孙鹏主任啊，说北京印刷学院在这个国际交流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实际上呢，咱们在国际交流项目呢是非常多。刚才呢，我们说到数字媒体艺术的外培啊，可以算是一个，因为是北京市在集中进行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嗯。 另外呢，我们艺术类专业呢还有一个中美联合培养的国际班啊，那么这个班呢，它可以拿到。咱们中美两所学校的那么毕业证和学位证， 嗯 啊，这个呢可以考生呢都是入校以后再进行选拔的，可以根据考生根据自己的英语水平来进行选择。 嗯，好，那么给大家提供了很多这样的机会啊。再来看看这个贾云熙啊。还是提问给孙主任的。他说，最近这几年，实际上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就业都不是特别的好啊。他想问您一下，说咱们学校这五个专业，哪个专业未来的就业形势会比较好？ 啊，那么就业的情况呢，也可以跟各位考生呢做一个介绍。那么北京印刷学院的相关专业呢，主要服务那么新闻出版。啊，印刷包装和这个文化创意产业，这么几个大的行业，那么我们整体的就业率呢是在95%以上。 嗯， 那么具体到我们艺术类专业呢，还有不少的我们的毕业生、我们的校友来自主创业啊，根据咱们国家的政策哈，那么开展这种创新创业的。这样的一些尝试。 好，其实关于这个就业呢，我们也想请这个张老师介绍一下咱们北京服装学院，特别是比如像文佩他们这种专业，服装服饰这种设计专业，像他们这些专业未来的就业的形势怎么样？ 那像服装服饰专业，我们是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专业了，而且是我们毕业生主要流向为纺织服装行业。所以还有一些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些企事业单位都可以的，然后还有部分学生选择了升学、出国，还有创业。2016年，我校被评为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创业中心和深化创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所以我们学校的创业学生创业的激情也是比较大的。 嗯，问一下文佩。这个今年已经读大学三年级了，是吧？ 对，大 三。对，这个明年就到大四了，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我计划是准备考研， 继续考研是吧？ 对。 哦，有担心过自己的这个未来就业的问题吗？ 也有吧。 嗯。 但是我觉得以我们学校的实力出去的话，应该是比其他很多学校都要强一些。 问题不大啊。 对。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呢，就给大家呢，咱们先介绍到这儿啊。那么最后呢，也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咱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各自的这个咨询联系电话。啊，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的啊和大家保持联系沟通。来，孙主任， 北京印刷学院的招生咨询热线是6022-7871。 嗯 啊，另外呢，咱们还有微信，还有咱们的招生网， 嗯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手机网站啊，都可以供我们的考生来选择。 嗯，好，那么我们来请张老师介绍一下。